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去龙角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李青烟，四面楚歌是哭泣的剑，多少年炮声人隆隆，多少年又是多少年。巨龙巨龙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亮眼。 坐定

航班，只能这样删去你的影像，就没有遗憾。这次我很坚强，不再有幻想，你的梦不够宽敞，装不下我的泪两行。 苍苍白雾茫茫，有位佳人